相片展嚟嘅，即我唔知系画嚟嘅，我入去真系好惊讶。咁啊，所以我请到咧系李广添博士咧，今晚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下系画出心灵世界啊。咁啊，诶，但系嗱，我知道你本身唔系画出身噶嘛，系嘛？你系理工嗰阵时系读咩噶？ 我是首先多谢林宇乐博士邀请先，亦都喺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李广添，咁我理工嗰时咧系读设计嘅，咁设计读咗两年啦，基本上咧个个入去都是我哋叫做 foundation design， 咁跟住再两年咧，我读呢个插图嘅专科。 插图专科， 啊、即其实讲紧系商业嘅画画，即系你画画系搵钱嘅咁样咯。 即系啲书里边插啲图画咁嗰啲 啊，冇错。即系广告好多时都，如果你唔系影相嘅，唔系文字嘅，咁基本上咧就会有啲插图嘅。咁嗰啲就好多时都系画出嚟嘅。 但系嗰阵时就唔系用电脑啊嘛，用手画噶啦嘛，系嘛？ 嗰时系用手画噶，我系去到我入咗广告圈啦。最后嗰几年咧，我差唔多我入咗十年啦。最后嗰八年九年，我哋请嘅朋友咧，请嘅助手咧，就全部识电脑嘅。 系， 咁我发觉，原来我哋嗰代人咧，就全部都唔识电脑嘅，全部都用手画嘅。咁我觉得，唔多掂，咁我系咪应该 update 下自己咧？咁十年广告之后咧，我就辞咗份工，就自己匿埋学电脑。 哇， 系咁样， 咁夸张。 嗰时啲电脑系好贵嘅，即系你买个 printer 讲紧系五六万，净系印到黑白嘅啫。 printer 系啊 ，printer 嗰阵时 五六万， 跟住就买部 Mac 机，仲要揾人帮我装嘅，咁啊用咗差唔多十零万。 哇！ 但其实又唔系学到好多嘢， 我真系唔记得啊！原来嗰阵时嘅电脑系咁贵嘅。 系啊，咁我自己觉得就唔系用到好耐嘅时间，我自己觉得系，咁就停咗啦。咁就系咁样咯。 啊，咁你做广告嗰十年咧，系接触嘅会系咩嚟嘅？ 我讲一下点解我入咗广告先啦。咁啊，我喺理工毕业之后咧，咁就同几个师兄就一齐喺艺术中心咧，就做咗个联展。 系。 咁啊， 即系展览你哋嗰四年嘅心血咁。 唔系，系展览之系理工毕业之后，我用咗啲时间去画自己嘅作品嘅。 哦。 咁就可能有少部分咧，就系理工嘅功课咁样啦。但大部分系新画嘅。 新画嘅。 系啊。咁喺嗰个展览嘅过程里边咧，就有个朋友话：，喂 ，Jackson， 你想唔想做广告啊？咁我梗係想做廣告啦，我冇諗過做畫家嘅。點解會係讀插圖呢？因為讀插圖咧就係、又講翻啦。其實讀理工設計咧兩年係basic 嘅啫，就應該再讀多兩年咧係深進嘅設計嘅，先至再讀插圖嘅。 係 應該係咁樣。 即係你跳咗級。 年，咁我就跳咗級，咁我就覺得自己畫嘢都唔錯啊，咁應該。唔使嘥咁多時間啦，咁樣咁我第三年就去讀插圖，點知第三年咧，其實就所有嘅入嚟讀呢科嘅人咧，係讀咗四年啊， 係 佢哋真係好正統咁樣讀曬四年嘅設計先到嚟插圖，咁學校咧就好睇學歷嘅，咁嗰剎啦，佢話無論你畫得幾好咧，我哋收十五個，咁但係全部都讀曬四年，咁你就勾咗出嚟， 哦， 咁我嗰年暑假咧就係、是、waiting list 啊。我 waiting list 是第一个，咁我其实成个暑假是很不开心嘅，即系，可能冇机会读书咯，咁点算咧？咁样，咁又过啦，过到差 唔 多， 唔可以读翻嗰两年嘅咩？ 你读翻嗰两年，又有人入嚟争啊嘛， 哦， 就系咁样，咁我觉得就喺度等啦。佢话你既然系 waiting list 第一个，你咪等等先咯。去到八月，真系收到个电话，有封信，佢话，而家。你 waiting list 第一個咧可以讀啦，因為有一個冇俾錢。 哦， 咁我就係最後嗰個入去啦。 即係 一壓行啊！因為嗰陣時你係好難讀嘅，好難入嘅，考入去嘅讀設計。咁入到之後，自己又覺得自己叻得滯，呢啲嘢真係叫做 OK， 自傲啦。咁入去讀第三年就讀插圖。咁又讀第三年插圖都。 喂，咁你嗰啲？叫同班同學咪調戲唔係幾順嚇，即係喂我讀多你兩年， 点会你而家坐喺我隔篱嘅？ 其实系少少嘅，系咯，少少嘅。大家沟通嗰阵时候，即系佢哋会觉得自己系叻啲嘅， 啊， 同埋好多咧系好喺好多嘅资深嘅设计公司系做紧嘅。 嗯， 咁我哋就系唔系噶嘛，即系我嘅经验真系唔系太多咁样。咁但系读喺第三年升第四年嗰阵时咧，就啱啱拍拖。 嗯。 咁咧就拍拖，你知又唔係好做功課噶啦。咁啊，咁啊，俾個鬼佬咧就的咗入房，話：喂，你咁樣咧，你基本上有機會畢唔到業噶喎。你而家成績咧，全班最渣一個。咁樣。 哦。 咁啊，咁我聽完之後咧，咁都諗下辦法點算啦。啱啱嗰兩個月又俾個女朋友飛咗。 哦。 咁啊，跟住有啲師兄就話：，哇！你而家唔使諗咁多嘢啦，你做好你啲功課啦。 你女朋友可能特登飛你喎，即係知道你啲學業唔掂， 幫我一把，可能係咁。咁佢話：你做好你嘅功課啦，你畢業，你知唔知理工係好難入插圖噶？你而家入咗之後，你應該努力啲去做啦。咁我而家仲好記得嗰個朋友叫做係Jensen 嘅，咁樣我嘅師兄嚟嘅。咁佢咁我好啊，我認真啲去做啦，咁樣。咁就喺第四年嘅畢業。我是那時叫做攞 distinction 啦，我第一個攞 distinction， 即係等於考第一畢業。 係咯，好叻噶啦！ 即係由考第尾，跟住變咗第一，就係咁樣。我自己喺理工就係理工嘅經歷咗依樣嘢。咁啊，你頭先講啊，我做廣告其實做咗十年啦，都係做創作嘅。咁啊，跟住後期有五年咧，就做咗形象顧問。我幫阿 Leon， 廣告同形象顧問又係兩樣嘢嚟嘅， 係啊，咁因為我廣告公司係嗰陣時入咧，係入全港最大嘅廣告公司。咁啊，有機會接觸到黎明嗰陣時做和記天地線啦。 係， 咁就最後嗰年咧，就係同阿黎明熟咗。咁佢話：Jackson， 你不如你做你學電腦啊，咁不如你幫我手啦，幫我做形象顧問啦。咁其實嗰陣時就唔係簽。死俾佢嘅，咁我仲有幫范振峰啊、張玉山啊，幫佢做形象顧問做五年。咁啊，跟住完咗嗰， 但點解你可以膽粗粗去做嘅咧嚇？你自己學 design 嘅， 我做 design 嘅，我學咁你對靚嘢你都有要求嘅、啊，你睇書你都知道邊啲嘅靚。咁我係做 design， 但喺嗰個公司嚟講咧，你其實基本上你工作係做一個美術指導，或者做一個創作， 即係個審美眼光 係冇錯。咁你對好多構圖啊、好多服飾啊，或好多潮流，你係有要求嘅。咁之後就同佢合作咗五年時間啦。咁跟住之後就我同我太太咧就組織我哋嘅時裝店啦，即係開咗時裝店有幾間開始啦。 哇！你真係有趣喎、啊、嚇，理工嗰度讀書， 我唔係讀時裝嘅，係啊，冇錯。 讀咗兩年就做設計，跟住插圖出嚟咗廣告公司做十年，咁有五年就走咗去做形象設計，跟住出嚟就。搞時裝， 但可能我做形象嗰時咧，有啲好好嘅拍檔嘅，因為譬如我就呢行做嗰陣時咧，呢行已經係有個班底啦。譬如做演唱會嘅，咁佢有陳華國啦，好資深嘅服裝設計師啦。咁譬如做電影嘅，佢有張淑平啊，或者係仲文啦。咁其實呢啲全部都我啲前輩嚟嘅。基本上我係啊，我同佢哋學習嘅更加多喺佢身上邊咁。我睇到就係佢哋所有呢班朋友咧，全部工作咧個態度都好嚴謹嘅。咁我就係學咗呢方面咯。咁跟住去到我自己搞我哋嘅時裝嗰時候，其實我有去讀嘅，讀啲裁剪啊類似嗰啲。 我真 係 去讀 嘅，我真係有去讀嘅、哦，因為有時我太太好熟嘅呢方面，但係有時同啲我哋公司啲版位溝通啊。咁都有啲字眼要識㗎，你有 唔讀㗎？ 如果唔係你純粹用廣告用插圖根本講唔埋㗎。OK， 咁我都有讀過呢方面咯。咁跟住時裝其實而家仲做緊嘅。 哦， 我由即係幾間鋪頭啦，我最高嗰時候有九間鋪頭啦。咁而家仲有四間鋪頭做時裝零售， 但 係同埋牌子 係賣自己做嘅時裝啊，定係代理咧？ 兩樣都有嘅， 兩樣都有嘅。 咁就跟住就我亦都係一間畫廊，呢兩年啦，係一間畫廊嘅負責人啦。如果近期我有一個新啲嘅身份咧，其實我基本上是一個業餘嘅畫家啦。即系亦都未可要去到全职，我做一个画家咁咯。如果你话今日嘅题目，我觉得就 系 我冇画画三十年，如何从拾画笔去画好香港？反而呢个系即系而家我做紧嘅嘢。 真系夸张，我觉得三十年唔系讲少 喺三十年里边，其实系有好多 趣味嘅地方嘅。我 即系你谂下先，我三十年前系踩单车，学识踩单车，我三十年冇踩咧，我想翻去再踩，唔系唔识嘅，我都冇即系生疏咗啦嘛，个人都系咪先？ 系 啊，咁啊，三十年放低咗支画笔，突然间攞翻支画笔。 好神奇啊！我点解会突然间咧？即系点解要画画先？最紧要系讲一讲呢样嘢先，就系、是、讲去到2004年咧，咁我太太咧就第一次睇到我啲画，咁佢话你啲画嚟嘅咩？好似相咁嘅，攞只手去捽。咁我唔系啊，系画噶，你尊重下画家好唔好？唔好咁啊，你唔好捽我啲画好唔好啊？咁咧佢话你几时再做展览啊？咁讲，咁我嗰时就知唔以对啦。我话你画写实画去做一个展览系需要好多幅。而家跟住點有咁多時間去做到啊？我哋而家做緊零售，你知唔知日日都好似打仗咁？咁我去到2014年啦，即係由2004年我至到2014年十年嘅時間，我就話啦：如果我而家唔畫，我基本上畫唔到嘅。喺2014年裏邊，我覺得。即係而家年紀越嚟大啦，個狀態未必咁好啦，咁樣。 乜喂，年紀越嚟越大唔會你話你個寫實派嚟噶嘛？ 係啊， 咁啊年紀越嚟越大唔會越嚟越寫實咩？即係年輕嘅時候夢想多嘛。 以前係唔需要戴眼鏡畫嘅，而家係畫一路畫咧，係啲眼淚水咧會流落嚟嘅，同埋肌肉酸痛啦，同埋近視深咗啦。你唯一好咗就係你個耐性會好咗。 哦， 但係你成個人嘅狀態咧係會可能好疲倦。 即系嗰个精神集中嘅时间唔可以太长啊！ 我试过有时画画系，譬如啱啱开笔嗰阵时咧，系天光，譬如朝头早10点开始画啦，因为我喺我写字楼画嘅。咁啊，跟住画画下，咦个天黑晒嘅，其实过咗可能过咗8至10个钟、 啊， 但你唔觉嘅。 哦，即系种忘我境界。 但你之后嗰疲倦你就会翻嚟，你休息嗰阵时你就觉得哇好攰好攰啊，就系咁样咯。 哦， 咁啊，其实点解会画画咧？就系、是。去到2014年咧，5月，咁我就太太，不如我送份礼物俾你啊，系一个画展 哦， 吓系一个生日礼物。嗰阵时系佢4月尾，2014年嘅4月尾，咁我就呢份礼物一个画展，我谂佢应该好满意啦咁样。咁佢又喺有一次喺街度问我，咁你想画乜嘢咁讲？咁我未知嘅，我系想画好香港，画一啲香港嘅景色、人事物咁样。咁佢话你土生土长，咁你画好香港啦。咁嗰时可能就一个广告人啦，突然间 sense 到画好香港，好正我呢个名。 嗯， 咁好香港系咩嚟嘅咧？即系我哋成长，我自己系住屋村长大啦。咁成长里边有啲咩系好香港？一啲睦邻嘅关系啦，一啲迎难而上啦，一啲并肩作战啦，一啲守护到底啦。呢啲对我嚟讲就好香港。 系， 咁我就开始。 但系嗱，你讲嘅呢啲系好抽象嘅观念嚟噶嘛？系咪？即系睦邻关系啊！我哋讲咁即系点啊？即系画你就系画，唔系画抽象画，你系画一啲好现实派嘅。咁你点表达咧？ 咁我嗰时话，咦，好香港对我嚟讲，最去翻最原始系咩？有咩感觉咧？香港系由香港由渔村嚟嘅。咁我话可唔可以系搵下地方系最似？早期嘅香港，100年前嘅香港，我話咗，原來大澳可以做到呢樣嘢。 係咯，我都啱諗起。 咁啊，大澳做到呢樣嘢，咁我就5月2號嗰日啱啱太太生日，咁我就，不如我哋入去影輯相啦。咁輯相我就不停咁影好多唔同嘅風景，譬如我見到一啲燒咗嘅排屋，嗰啲水上嗰啲屋啦，但係剩翻下低嗰幾支裝喺度嘅。咁我話呢個咪叫根基穩固咯。OK， 咁我行过条桥，见到几个老婆婆喺度玩紧纸牌，依幅咪木轮咯。 哇！真系艺术家，真系艺术家。你如果俾我见到嗰间排屋上边冇咗，得翻几支桩喺入边咧，我咪觉得呢个叫残屋咯，系嘛？咁点啊根基稳固咧？即系艺术家睇嘅嘢，真系同我哋常人唔一样。 但系我谂就好香港。 我见到阿婆咧喺大澳，我就觉得哇，人生好唏嘘啊，岁月飞逝啊，咁。 但系对我嚟讲，好香港就系一啲正能量啊，一啲狮子山精神啊，我点样去揾到咧？有其中有一幅相，我影一啲楼梯级嘅，滑潺潺嘅。全部青苔嚟嘅，我太太仲问你影嚟做乜啫？我唔系啊，呢个感觉好靓，竟好有画意咁讲。但系虽然我未谂到题目， 但系呢幅画咧就去到2014年嘅十月，嗰时啱啱占中。其实占中好影响我哋心情嘅，即系画画嗰阵时。 系 咁啊，我后边就播住个电视机嘅电脑啦，然后跟住佢不停都变白白啊咁样。咁我话跟住我听到林郑特首就讲。佢話：我哋會，我哋香港市民，我哋要迎難而上。 嗯， 我話呢幅咪正咯。 嗯， 浪花打上去樓梯級度，呢幅咪叫迎難而上咯。 哦，又咁樣嚟嘅，突然間。 咁我就變咗好多幅畫，全部由大澳開始，但全部都 under 一個我哋叫 umbrella， 就係好香港有啲咩畫面，有啲咩精神啊？ 咦，即係講翻轉頭咧，你畫畫咧嗰啲嘅創意咧，同你原先做呢個廣告咧，真係有啲關係。 絕對有關係。哦，即係我會覺得係一個畫面，如果有個題目 ，OK， 帶出成件事一個精神嘅咧，依樣嘢可以一路流傳落去。其實，迎難而上，我已經有第二幅。第二幅係咩咧？個婆婆推住紙皮箱、紙皮車仔上斜路。 啊！哇！這個真 係其實都是迎難而上， 好迎難而上。 係啊，咁我變咗我可以好多幅嘅迎難而上，只要畫面唔一樣啫。 係，即係譬如以前人力車上山都係一種好迎難而上嘅感覺啊，係咪？ 咁我十年裏面都可以同講埋同一個題目，只不過畫面唔同。 係， 咁啊不停都係叫畫好香港。 個意境唔一樣，主題係佢係一樣，咁呢個真係非常有創意嘅。 其實依幾年都係做緊依樣嘢。 係，咁你諗依啲嘅畫嘅時候咧，啲題目咧係咪即係突然間靈感嚟啊？定係點樣？ 有好多係已經有相我影曬先，我覺得有依個題目出現咗，而家就見到畫面嗰時咧，我就將兩樣嘢 combine 埋一齊啦。但有啲係純粹個畫面，我覺得好靚噶，題目可能有兩三個擺曬喺度。直至到我未完成嗰日，我都唔需要咁急啊，咪慢慢先咯，摆喺度先咯，慢慢谂清楚啲先咯，咁样。 所以你一般上就系先影咗相先嘅。 两样都会发生，两样都会发生。譬如我去到大澳嗰啲，其实已经有一两个主题，已经摆咗喺心度噶啦。咁去到，因为我好刻意去搵呢啲画面嘅，但有啲就唔系嘅，咁样咯。 哦，我哋先听首歌，印尼嘅《东方之珠》啊，李博士好想听嘅。 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只小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被细香 正有邪，何处是爱？小岛中楼本多空中，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 网络游戏的时段时长限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遭受交易服务，亦都要加强课金和游戏直播管理，禁止出现高额打赏、未成年人打赏等的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21点，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6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3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2，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34美元，卖出1791.2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进入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仪、何正刚。 港台体坛123，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日至1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万丈光芒，能量盛放，全赖造星， 仲造星，俾啲大志得唔得？当今走到最前嘅系做太阳，核聚变可以话系终极能源方案，源源不绝又零排放，但系建造就极度困难，因为相等于要制造一个微型太阳。科学家最终会唔会成功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1.5年有多，引致数以百万的人死亡。巴西的一项研究显示，曾经感染登革热的新冠肺炎患者，比起没有登革热病史的人更容易出现病征。据法新社的报道，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别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的11月，在亚马逊地区收集1200多名居民的血液样本，分别分析两组样本之中所含的登革热和新冠肺炎抗体。结果显示， 有登革熱病史的患者，如果感染新冠肺炎，出現病徵的機會比起沒有感染過登革熱的患者高出一倍。科學期刊《臨床感染疾病》在五月發表了相關的論文。研究人員說，這一次研究結果未足以確立登革熱病史和出現新冠肺炎病徵之間的因果關係，有可能是社會環境因素令到某個群組特別容易同時患上這兩種疾病。而參與這一次研究的居民當中，僅是得極少數人因為新冠肺炎病情嚴重而需要入院，因此數據上亦未能夠證明有登革熱病史的人一旦患上新冠肺炎就必定會變得嚴重。他們建議東南亞相關的傳染病專家在登革熱發病率高的地區應該就這兩種病之間的互相影響作進一步的探討，以策安全。蓝地球，悠艳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李广添博士，咁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挖出心灵世界。咁啊，头先嗰节咧佢就讲到喺2014年咧，同太太讲会送一个礼物俾佢喺生日嘅时候，系咩礼物咧？就系开个画展，喂，即系放低一支画笔30年，竟然突然间跨下海口，话开个画展当礼物送俾太太，系咪咁易啊？喂， 绝对难啊！即系我谂到已经好多困难，但系头先我咪提过嘅，其实我而家会讲紧啦，一系列嘅困难先啦，但系最后我会讲埋一个叫终极嘅困难。OK， 咁第一个困难咧，其实题材咧，咪要头先提及到啦，话好香港已经出现咗，反而呢个已经处理咗好大部分啦。咁跟住嚟嘅困难系咩？因为我30年冇画过画，咁啊跟住画纸工具系完全停留咗喺30年前啊。咁我就问啲朋友，如果而家我要做一个画展。畫紙要畫幾大？佢哋話越大越好，最好就31吋乘43吋啦。但我哋以前讀書嘅年代咧，就係20-26嘅啫嘛。 嗯， 啱啱一半，咁我就去。 即係好似嘅，你嗰啲嗰啲嘅畫紙咧，就好似電視機咁樣。 係啊， 即係你30年前嘅電視機好細嘅啫嘛，嚇。 冇錯， 去咗60幾。 咁我就去嗰間，去翻以前間文具店，仲喺度嘅。OK， 仲喺度， 仲喺度啊！即係咁，我問個老闆，我話我想買31吋3。即係31吋乘43吋嘅 cardboard， 我哋以前仲叫 illusion board 啦 ，OK？ 咁佢話有冇啊？佢話冇噶咯，咁冇咁而家人哋畫大 size 係用咩㗎？油畫布咯。咁我話我唔識畫油畫㗎喎，咁有可唔可以搬到10多張嘅倉底有冇啊？咁最後佢真係幫我抄到。 哇！咁好嘢啊！ 16張，31吋3嘅illusion board。 即係佢諗住咧，嗰啲係要報銷 嘅。 係、 唔會有人買嘅，因為大部分而家學嘅都學油畫啦。 係咯， 係啊，唔會有人唔用illusion board， 因為你攤喺台面畫咧，基本上咧係頂住肚腩。係，你真係畫得好辛苦。 嗯， 咁樣咯。咁啊，工具畫紙我搞掂咗啦。咁啊，開始畫嗰時候。究竟我畫幾多幅先可以做到個展覽呢？咁原來我發覺咧，我不停畫咧，我係用 acrylic 畫咧，就係每個月可以畫到一幅作品。咁、我畫到6幅之後， 即係30日到就可以完成一個作品。 我唔係畫30日，我只係業餘空餘時間啦，通常禮拜六日啊。 哦，即係唔係全時間畫 嘅？唔係全時間畫噶，係啊，因為仲有工作噶。禮拜六啊，或者平時放工之後。夜晚可能8點鐘開喺公司畫， 即係 OT 啦。 係啊，冇錯，用足曬所有時間啦。 哇！ 咁啊，每個月畫到一幅作品，咁啊，我發覺原來半年我畫到6幅，咁啊，即係好有系統啦。 喂， 一年就12幅啦。 喂，咩先？我想問下啦，個老婆咩反應先？喂。 一年后开画展，送当礼物送俾我，但系唔好忘记，而家呢一年内咧，唔好话一年呢半年咧陪我时间少咗，喂。 有沟通呢样问题嘅，嗱、哦，而家呢样嘢系你中意噶嘛？ 啊 ，OK， 咁啊， 咪先系我中意定你中意？ 你中意，我又中意，咁你要接受，我哋真系会咁样噶咯 ，OK， 咁佢知道我礼拜六日就喺晒公司画嘢 ，OK、嗯。咁同埋最主要係你嘅成品睇到㗎嘛、 嗯、 你返到嚟你真係有進展㗎嘛幅畫、嗯、但我發覺就開始畫咗半年之後呢，我身邊多咗好多藝評人， 藝評人 係啊，唔識畫畫嘅都會走埋嚟評你兩句嗱我覺得呢度呢就爭啲咁樣，因為我全部都參照相片畫㗎嘛，咁我覺得呢度同張相又爭啲 呢，寫實畫個嗰個難度喺呢度就係咩呢，係人行埋嚟有一個對比㗎嘛你抽象畫唔同喎，抽象畫就係抽象㗎嘛，我睇唔到睇唔到， 同埋我哋有啲叫照片寫實㗎嘛、啊、你幅相永遠都喺你幅畫隔離㗎啦，咁佢真係會睇喎、嗯、我用放大鏡嚟睇住嚟畫㗎呢，咁佢係裝落去，咦有呢度爭啲嗰度爭啲，我話你唔好咁啦，唔該你出去我閂門啦咁樣。 喂，我反而有一個好傻嘅問題，唔係我成日都問嘅呢個問題就係、是，喂影相影咗啦，做乜要畫呢？ 相片裏面其實好多地方咧係有嘅，我未必一定要畫出嚟嘅、 嗯。 我最後想達到就係成個畫面有美感。 哦， 可能你睇到嘅好暗嘅地方影相。一片黑晒嘅，但如果我着色嗰阵时咧，我可以加多啲颜色，令佢丰富啲。 即系微调咗嘅啲嘢， 成件事都系。O、okay? K， 虽然你会觉得嗰笪明明系黑色嘅地方，但系可能你再睇清楚，原来里边好多啡色啊、橙色啊、绿色喺里边。 嗯， 咁就做呢样嘢，但系离远睇冇乜分别。 哦， 咁样咯， 明白。 咁啊，讲到困难啦，我知道我半年里边做咗咁多嗰，做咗咁多幅画嗰阵时。咁我開始租場地啦。咁我以往嘅經驗就係、是，因為我對上嗰年上嗰次展覽咧係1985年啊嘛，喺藝術中心灣仔。咁、 啊、 我問啲朋友佢話：而家冇人喺藝術中心噶咯，而家大部分喺中央圖書館喎。咁我又膽粗粗啦，去申請啦。咁啊，跟住有個經理打電話俾我、 嗯， 喂，李廣添，你邊度嚟㗎？我話我香港噶咯。點解我冇見過你啲作品㗎？咁講。不過咁，你個名字改得好好嘅，畫好香港。咁、 嗯、 我想你做大啲，做好啲、 嗯， 好冇咧咁。我做大啲嘅意思係咩咁啊？即係場地貴咗，貴咗租金貴咗啦，貴咗一倍。咁佢話唔緊要嘅，你可以揾個慈善團體幫你申請。咁我哋仍然有份優惠俾佢嘅。 哦， 咁我就會知道。 哇！真 係原來 普通人係唔知喎呢啲嘢。 普通人可能都知嘅，因為真係佢都會提嘅、 啊。因為好少人會申請呢個中央圖書館噶嘛。 係，同埋咧，如果你係佢個電話去到今日咁多年啦嚇、啊，我仍然記得嘅咋、 嗯。 我哋係殿堂級展覽館，唔係咁輕易租俾單一唔出名嘅畫家。 咁、嗯、啊，佢講得好啱喎。 其實係啱嘅喎，真係啱嘅喎。但係我亦都好多謝呢個經理啦，佢就話。你的名字實在改得好，同埋你啲畫係好有特色， 即係佢睇過呢啲畫嘅。 我哋係要俾畫佢做一個 proposal 咁樣，佢成個申請嘅程序就咁樣。咁、跟住困難嘅地方又再出現啦，就係好多我識嘅朋友啦、前輩啦，佢話 Jackson 喺香港畫寫實畫係冇用嘅，唔好嘥曬咁多時間啦。但我嗰时场地又 OK， 泼冷水喎、 啊，系啊，多越嚟越多呢啲啦， 唔系艺评人啦，即系泼冷水。 呢个真系前辈，佢系真系画画嘅。 系 咁我就死啦，我场地又 OK 咗，咁你跟住又话唔得，咁我点算咧？ 唔系前辈咧就都唔系点条黑路俾你嘅，阿前辈可能佢嘅经历都坎坷， 系 就系啲艺术家嗰、那个即系老好老赌啊嘛，潦倒生活，咁咪佢唔想你行呢条路啊嘛。 咁我亦都同意嘅，但我嗰时嘅谂法就系我纯粹做个展览，当系一份礼物啫、 嗯。 我唔系谂住我啲画要卖到好多钱，我要一炮而红。其实我冇谂过呢啲。 系 ，OK， 咁啊，跟住就我唯有咁样啊，咁我就收埋，唔摆上 Facebook 啊。全部都盡量，我畫完就收埋，再畫下一幅咯。即係我咁樣嘅經歷。 哦，即係你原本就係畫好一幅之後就影相， 俾啲朋友睇啊，即係覺得哇，好難先會做到一幅噶嘛。咁啊，有時擺上 Facebook 啊，有時俾啲朋友睇啊、 嗯。 去到一啲新嘅場地睇展覽嗰時候，你覺得我畫成點啊？對住張相畫啫，冇嘥時間啦，香港冇人睇嘅。 我經歷了很多很多時間。 我覺得這些朋友又真的講實話的，又不是害你的，是不 是？我跟住有啱啱嗰年咧，我就同我女女去新西蘭 啊， 去佢考一個碩士嘅，佢最後做一個 project 要去那邊考試咁樣。咁、嗯、我同太太就冇嘢做啦，咁行一啲嗰啲禮品店啦，就見到幾幅相咧係畫得好精緻嘅，係畫當地嗰啲原住民嘅毛利人新西蘭裏邊咧，係畫翻啲面譜喺咁就係以前嘅人。咁呢個畫家係講緊係1870年至到1947年嘅，係佢係保育呢啲咁嘅面譜嘅紋身咁樣啦。OK， 咁啊，咁我覺得哇，原來有啲畫家用成世人嘅時間，淨係畫呢類咁嘅嘢，咁、 嗯、 我開始翻嚟，我更加有信心啊！我係畫好香港啫，咁我唔需要你咁多嘢啊！ 但你有冇查過呢個畫家嗰個生平點先？因為咧，香港人好簡單，你側跟嗰啲咁嘅朋友講呢啲番薯話咧，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就是、現實啊嘛，現實啊，老友要開飯噶，係咪？ 我純粹嗰剎那就我真係買咗本書，嗰、那個畫家叫高迪，咁我睇就哇，佢所有嘅作品咧。全部同埋一個風格，同埋一個寫實嘅程度。 哦、 OK， 咁我淨係睇到依樣嘢，已經足夠去支持到我繼續畫落去。 係、啊、呢、這個世界原來好早之前有一個咁嘅人㗎啦。 冇錯啦，原來其實好多笪地方都有依類嘅畫家嘅喎。咁香港我可唔可以做依樣嘢咧？咁我係由咁樣開始咯。咁我跟住中央圖書館 OK 咗之後，我咪頭先咪講緊咧，我係由一份禮物開始啫嘛。咁我跟住就覺得，除咗中央圖書館。仲有邊啲地方呢？咁我申請第二個月就申請視覺藝術中心。 咩啊？中央圖書館都未做完展覽喎。 但係申請 OK 咗啦嘛，係一年之後。 啊 啊、每個展覽係一年之前申請嘅。 哦。 咁我咪可以申請視覺藝術中心咯，跟住申請尖沙咀文化中心咯，咁就排住咯。 咪點解先嗱？第一次嘅展覽目的啊，真係當生日禮物送俾太太啊。咁、第二次係 咁，我覺得咁辛苦畫一幅畫，點解唔俾多啲人睇呢？如果我想。話到俾人聽，香港係有好多正面嘅能量嘅，呢個獅子山精神嘅，咁我可唔可以俾多啲人睇咧？ 哦，即係嗰時已經停唔到筆噶啦，係嘛？ 已經一路畫噶啦， 啊， 一路畫噶啦。咁啊，我覺得，咦，我喺個地中央圖書館，如果做到第一次展覽，咁其他地方應該可以啦。咁啊，跟住接住咧就係一月視覺藝術中心，二月文化中心，三月石硖尾中心，全部 OK 曬。 哦， 咁我跟住，咦，除咗香港，我可唔可以將佢帶出去出邊咧？咁我有個同事咧就去咗日本做嘢，咁、我話你可唔可以喺日本畫廊幫我申請場地咁講，咁又 OK 咗。 哦， 咁就一路慢慢就變咗一個世界巡迴展覽啦。 就係嗰攞住嗰十幾幅畫， 嗰十零幅畫， 咁啊巡迴展覽。 係啦，咁點做法咧？就是、 日本你有朋友啫，咁其他國家點啊？ 我有原來好多朋友移咗民啊，有啲去昆明工作啊，有啲德國啊、荷蘭啊、美國、加拿大啊。捷克啊、澳洲咁，你哋可唔可以全部同我揾你哋即系舒服嘅場地得噶？唔一定要展覽館，餐廳、咖啡、寫字樓、酒店 lobby 全部都可以。 哦，突然間嗱，由一個嘅生日禮物咧，就跟住嗰個展覽就覺得唔好嘥啊，都畫咗啦，係咪？跟住而家又發覺，喂，唔係、原來真係好想將好嘅香港嘅形象咧，就推及到全世界俾人睇、哦。哇！呢、這個好由嘅起始點到呢個 一路變化緊， 係咯，變化得好大喎、哦。 咁我頭先咪講緊最終極嘅困難係咩咧？頭先嗰啲所有嘅場地展覽咧，除咗我兩笪地方做唔到嘅，澳洲做唔到，捷克做唔到，因為揾唔到場地。 哦、 但我作品咧係寄咗過去噶啦，啲、 哦、 朋友要幫我去揾，我揾唔到啦。咁我唯有做咗嗰啲啦，做曬其他昆明嘅德國、荷蘭、美國、加拿大啦。跟住翻嚟，終極困難係乜嘢咧？就我太太問我，展覽已經做咗咁多啦，錢其實都使咗好多噶啦。 係啦， 咁下一步想點啊？嗱，呢個真係好難答。系嘛？即系佢做展览系使钱嘅啫， 钱啊使咁多，啲画啊挤咗喺度，我俾你听吓。咁啊，跟住仲要揾个位置俾嗰啲画嘅，十二幅画都好厚下噶啦。 系啊，连埋玻璃佢好重啊。咁你点做法咁样？咁我好记得。咁话，得我有方法处理啦。咁讲，我话我上网比赛，上网 online 比赛。OK， 又跟住 有啲咁嘅嘢噶。 系啊，原来。全世界咧係好多美術比賽、展覽等一齊啊！咁 我就是咦，咁呢樣嘢都令到好多人認識到香港嘅喎。 嗯，點樣比賽法啊？會係即場畫啦，定係將 你寄個 file 俾佢？ 寄個 file 佢有評審。 嗯 ，OK。咁但係通常咧，你而家send 個 file 俾佢咧，可能都要3-4個月之後先有結果嘅。 嗯， 就係咁樣咯。咁我嗰時咧， 但係點樣證明到啲畫係你畫噶？ 佢會有曬成套資料咁啊，即係你要 send 埋你個website 啊。 嗯 ，OK。你的 original 你 send 俾佢，你幾時做噶？ 嗯， 唔會有第二個畫家有你嘅作品嘅。如果報名嗰陣時 候， 一定係得你自己啫嘛。 係， 咁我真係魚翁撒網式，咁啊掟曬出去。 嗯， 我就係嗰十幾幅作品。 嗯， 咁啊跟住幾個星期之後咧，開始有反應。 嗯， 又翻嚟啦。咁就我最記得第一次比賽咧係香港畫展嚟。 哦， 係啊。咁嗰個評審咧。就睇咗我四幅畫，我入咗四幅，跟住佢抽起咗我三幅。有一次我做義工， 抽起係咩意思？ 抽起的意思就係佢話你嗰啲唔似畫嘅畫，似係印刷品上面加入顏色。 有冇搞錯啊？ 佢話我冇聽過你個名 嚇， 咁咧我唔覺得係畫嘅。咁啱啱嗰次我做義工幫佢哋掛畫， 是印嘅， 你係印出嚟加油嘅咁樣。 咁 坐喺隔離。我唔係啊！你而家睇個真跡係畫嘅。唉，佢話唔好意思啊，你有四幅入咧，我抽咗係三幅，而家展覽一幅咁樣。 哦， 就係咁樣。 即係點解咁有趣咧？我覺得個評審應該係去求證嘅。 可能問我係咪？可能太多人參加啦。咁啊，喺嗰度亦都聽到一樣嘢咧，就係嗰剎那，我話點解上邊啱啱開幕禮全部話香港乜乜會展覽，又跟住全部講國語嘅咁講。 嗯， 佢話你香港有畫家咩？嗰时我其实啱啱入个圈里边、哦，原来哇呢、這个好大嘅体验咯，对我嚟讲真 系 好大嘅体验。咁我讲，我哋系应该更加努力画好画啦。即系你会明白，国内真系好嘅水准咧，系比我哋真系好好多嘅。人哋可能真系日日都画，我哋有几多时间啦？ 咁個人口比例又唔同嘅，咁又爭好遠係嘛？700多萬揾一個畫家，同佢哋嗰度10多億揾一個畫家係嘛？ 咁由嗰次聽完之後咧，我自己覺得，我應該用心啲去畫，即係代表香港可以做到香港嘅畫家。咁呢個都係其中我一個目標。 哇！呢、這個真係幾大嘅刺激喎，係咪啊？嚇！好，我哋聽下許冠傑一首歌叫《同舟共濟》先。 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而留在这条船，齐齐令它不遭破损，困境挑战，奋勇地面对，令到这条船。永不翻转，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定会重圆，时局定必得好转，怀着希冀再创造时势，令到这条船 永久温暖。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是我家，怎舍得失去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地菜斟茶，紧紧抱着吉他， 紧紧抱着吉他， 倾出这心里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同样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初步确诊少于五宗。新增的两宗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南韩和塞尔维亚。两个人并无病征，其中来自南韩的31岁男子本月2号抵港，分别在6月和7月在巴基斯坦接种两剂科兴疫苌。来自塞尔维亚的25岁男子本月4号抵港后入住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检疫，他3月和4月在当地完成接种两剂国药疫苌。国泰航空解雇少数不接种新冠疫苗亦没有提交医生豁免证明的机组人员。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去信国泰行政总裁邓建荣，指做法不合理和不近人情，促请国泰安排员工调职到集团其他岗位。其中一名被解雇的空中服务员陈小姐批评公司用解雇手段逼员工打针，他说疫情下空中服务员有做防疫措施，机舱服务程序亦都已经简化，和乘客接触机会不多，部分目的地的酒店更加限制机组人员离开房间，很少会接触其他人。陈小姐说对疫苗仍有忧虑而未有接种，亦没有寻求医生证明，说被解雇是意料之内，但收到解雇信时心情仍然沉重。警方同內地執法機關聯合打擊一個跨境洗黑錢集團，涉及7.4亿港元，兩地合共拘捕22人，包括31岁的集團主腦。警方話涉案本地犯罪集團用金錢招攬市民開設快旅户口，再由內地犯罪集團在網上遙控户口洗黑錢。警方尋日拘捕14人，年齡23至75岁。內地執法機關在深圳南山區拘捕8个人，包括一名香港女子和7名內地男子。警方又說涉案集團並非直接和詐騙集團有關，但主要負責轉走騙款，需要調查資金來源。本案涉及85个快旅户口，由警方拘捕的14个人持有，其中79个户口涉及虚拟银行以及不同种类的加密货币。 日本东京都新增183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寻日增加205宗。重症住院患者有252人，比寻日减少8个人。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在现在正实施紧急事态宣言的21个都道府县中，除了会将宫城县和冈山县降级至准紧急事态宣言之外，其余19个地区的紧急事态宣言将延长至本月30号。报道又说，政府有意在11月放宽部分的防疫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91点，下跌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2点，下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6， 日元 110.35，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7， 人民币 6.462， 英镑对美元 1.375，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77美元，卖出1792.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8至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医生有医生的思维方式的，建筑师有建筑师的思维方式的，咁你要知道佢哋嗰啲特质，先至可以同佢沟通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 根据内地作家阿奈所创作嘅小说《大江东》去改编， 《大江大河》 三个唔同嘅成长故事，宋连辉、雷东宝、杨秦在中国改革开放下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晚晚看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定心》呢本书是发扬日本的冲道瑜伽，冲道瑜伽是由日本人冲正云创立，他出生于1921年，在1985年离世。 冲道云自小体弱多病，锲而不舍追求各种健康以及让身心安定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要实际体验和奉献生活，他参加了联合国和平工作团，在被派遣到印度的时候学习了瑜伽，体验出瑜伽的奥妙。其后他以印度瑜伽为中心，将禅、东西方医学和宗教等加以体系化、综合化、科学化、现代化、生活化，创出独特的冲道瑜伽，最终目标是在于喜悦生活。 瑜伽大师龙川修是本书作者之一，他是冲正云的弟子，引述了冲正云的金句，学习事物的原则就是修破离。所谓修，是指彻底实践师父传授的事物和学习的智慧，所谓破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学会的道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事物。所谓离，就是脱离自我风格的框架，淬炼出最极致的智慧。 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做啱动作，勤做呼吸法就是瑜伽，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动作和呼吸法，不妨自我创造专属自己的瑜伽。如果你是一位司机，大可以将开车当成瑜伽，并且在工作之中融入瑜伽的智慧。冲道瑜伽将这种的成果称为一人一瑜伽。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山下英子是断舍离生活法则的发起人，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读者，生命是最重要的，这句话非常之简单，但是就因为太简单，很多人不清楚应该怎样运用，而这本书正是通过实际的范例教大家珍惜生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定心》，作者山下英子、龙川修，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直播室里面呢，这个是非常之传奇的人物，李广添博士啊，由一个嘅即系理工读呢个插画，跟住出嚟咧就去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就走去做时装，时装咧跟住就走咗去画画，开画展，仲而家系去比赛吓，咁嘅情况。咁啊，除咗香港比赛之外，仲有参加咩比赛？ 我都头先讲啦，我系同时间参加好多外国嘅比赛嘅、基本上咧，你上网去 search 咧，你任何 online 嘅 系 我。配合到我嘅画面嘅风格嘅，咁我就会俾佢噶。OK， 咁、就呢几年里边，其实最初第一个比赛赢翻嚟咧，竟然系现金奖嚟。 哦， 即系我突然间有一晚，通常系四五点钟收到 email 啦，话你 即系外国寄嘅 外国 email 俾你，系啊，你呢个作品赢咗嘅，咁讲，我哋有几钱奖金俾你咁样。 但香港嗰啲就唔會有獎金啦， 係 咪？ 香港就冇啦，香港就係好多時係一個展出嘅機會啊，咁樣。香港其實我參加過一次嘅啫，咁基本上全部我參加外國嘅。咁去到而家，我累積咗超過80個國際嘅獎項。 哇！ 就係呢幾年裏面發生嘅，就都係嗰廿零幅作品嘅啫，其實。咁樣咯，咁跟住，我又收到另外一個 email 咧，就係有一本叫 Acrylic Artist， 就塑膠彩畫家嘅 email， 就問我想同你做一個專訪。咁係你係第一個華人。咁样咯，咁佢话我需要嘅咧就系你有12-15幅作品，你用咩牌子嘅工具画画，你创作嗰阵时嘅内容系点样嚟嘅咧？你画画嘅场地系边度咧？同埋你画画嗰时有冇听歌，听啲咩歌咧？你有冇自制嘅工具咧？咁你咪可唔可以做一啲示范咧？就咁样啦。 哦， 佢问晒啲资料，我俾咗佢之后，跟住咧九个月之后冇晒消息。 哦。 咁我跟住再追问佢啦，你哋系咪真系有做噶？系咪会登出嚟噶？咁讲系啊，我哋做紧噶，我哋通常做咧系一年之前去做呢样嘢噶。咁讲 即系你好似下一次咁一年之前 冇错，佢哋真系好有系统，冇错啦。去到2017年咧，咁真系又出咗街啦。 哦， 咁我真系见到嗰本书，我嗰时哇好开心，因为佢第一个题目就叫做 Hong Kong in the First Light， 即系更光明嘅香港咁样啦。 嗯， 咁我就用咗呢个 First Light 呢个字眼，就摆咗喺我慈善基金度。咁我就喺2018年成立咗个叫慈善基金会，就係、是、用呢个名啦。 哦，所以你嘅开心呢就唔係自己啲画攞奖啦，反而係仲最重要就係话你嗰个主题就係想画好香港，就俾全世界啲人都睇得到香港嘅好嘅嗰边。 咁慢慢就好多引发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原来又画画由呢个主题去到一个慈善基金会。 同埋我慈善基金会做咩嘅咧？就系我想资助一啲四十岁以下嘅年青人，通过画画或者艺术嘅制作，可以有一个地方场地去展示佢作品。 嗯， 咁样咯。 咁所以你就开咗个画廊咁样。 系我开咗画廊，我亦都揾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啊。诶，你可唔可以捐款落我呢个基金会度噶？我几时几时会 support 呢啲朋友咁？咁我其实呢两三年里边咧，系做咗超过19项呢啲慈善活动噶。 多唔多年青人参加？ 好奇怪，大部分好内敛。到我找到他的时候，他都作品是很好的。我可以说是好过我很多理工的同学的。Okay? 但他二十多岁，有些是十八岁。整个感觉给我就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内敛呢？ 我就说了，你 这么好的作品， 你本身很不同，你本身是广告界出身， 是 就是这个 foundation， 这个基础很重要。然后就变了一个业余画家啦，攞咗好多奖啦。咁你就会好自然地会諗到点样推广自己啲嘢呢？嗱，其实你去报名参加呢啲展览比赛呢，都已经係推广緊㗎啦嘛。 係呀，冇错。 係咪 呀？冇错。 咁你就好自然嘅。但好多艺术家呢，真係艺术家脾气㗎喎。就係觉得喂，有射自然香噶啦，咁我画好啲画，我冇谂过要出名，又冇谂过要去比赛，咁咪挤度咯。嗰啲人唔识货啫，咁嗱，咁谂咧就真系走个骨头行啊，老实。 但我哋需要好多个力噶，即系有时明明见到啲作品咁好，你廿零岁咁话，哇，你得噶，你得噶咁样，唔系咧，唔得噶。 系啊， 但系我亦都唔会去到咧，就系话用好多个钟头或者用好多日讲完之后。而跟住佢所有负能量咧过晒俾我，最后都唔成功嘅。咁我好怕嘅，其实我自己都好怕嘅。最好就系讲几句之后，我翻去谂谂啦。如果再讲几句就 喐咯， 即系起码系咁样咯。咁就都做咗一次。OK， 就系画好香港年青画家之星联展。我揾咗三个朋友画写实嘅头像嘅，画得很好嘅。咁反而我觉得最开心唔系话佢哋展示到佢啲咁靓嘅作品，系其中有一个画家咧系自己做纹身嘅。咁但系同我爹哋嘅关系好差嘅。咁爹哋就觉得你画画嚟做咩啫？你做纹身都好似唔系好正当嘅职业咁。但系通过画画之后，佢其中有一幅作品卖出咗。跟住另外一个画家咧系开画室嘅，就请咗佢做一个教画嘅老师。 哦， 咁跟住佢同个爹哋嘅关系咧，从呢样嘢之后修补咗。 哦，点解咧？ 即系觉得哇，个仔原来画画系可以卖出嘅，原来佢画画可以做老师嘅。 系、 哦，咁我就觉得，咦，原来画画以外系提升咗啲嘢。 在阿爸眼中，一个应该佢觉得系冇乜出息嘅仔吓，咁而家竟然哇，嗰啲画有人欣赏，仲可以卖，仲可以做人老师，哇，真系个仔叻咁。 系啊，冇错啦。咁其实呢啲慢慢，我觉得咦，好似开始去紧牵涉紧一啲心灵嘅嘅。 系啊，估唔到啊，即系画画可以修复咗父子关系。 唔知我有一幅画咧，系叫木轮。在文化中心咧，擺展覽嗰陣時咧，突然間有個女士咧走埋嚟，木輪上邊係咩嚟嘅咧？係見到四個婆婆喺度玩紙牌，咁、個女士走埋嚟就話：呢個係我媽媽嚟嘅。 啊，係咩？ 係啊，咁嗰時我唔喺度嘅，我有個朋友就話：係啊，你媽媽嚟㗎。咁講，我媽媽過咗身。咁、我朋友明明係一個好開心嘅樣，跟住即刻收翻。然後跟住我媽媽過身，因為我爸爸病死咗，跟住兩個月之後，個媽媽跟埋佢走。 係。 咁我。即系嗱，佢叫我留低个电话，我同佢联络一下咁样。咁我跟住之后又同佢沟通，就话你介唔介意咧？我想送翻呢幅画印刷品俾你哋啊，咁讲，你做翻个纪念啊，咁讲。咁佢好啊，多谢。咁我跟住后期咧，我因为攞好多奖，咁我好多作品去第二度做展览啊、出书啊，咁讲。咁佢 WhatsApp 我就话：喂，好多谢你啊，系好似我哋做仔女嘅都冇同妈妈去过旅游，但系你不停就通过啲画。帶咗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 哦，真係， 即係呢啲就係喺畫，我畫畫以外嘢、由當日一份生日禮物，去到好多令我自己都好有感受。就係咁樣。 咁令到呢個女突然間覺得，哇！個媽媽雖然離世，但係仍然存在嘅精神啊。 係啊，仲有兩個 case 係一個咧係96歲嘅婆婆，第一次我喺中央圖書館做展覽咧，佢行入嚟。是一个新抱同埋个女，个女都六十几岁，扶住佢入嚟嘅。咁佢话：我啱啱喺隔篱去完教会，跟住见到呢度有个花篮咧，有个十字架，想入嚟睇下。 哇，我好开心啊，我人生去到今日呢仲好欣慰，仲睇到你个展览咁讲。哇，点解呢？佢呢啲屋我细个住过㗎。 哦， 一路同我讲，一路眼泪湿晒咁。 怀缅过 啊！佢话我好开心啊，我人生好价值啊！今日嚟到呢度。 嗱，香港咧有一样嘢系好惨嘅，系只要你嚟香港三年，或者你冇去一个地方五年咧，你去到之后发觉，哇，人面同嗰啲嘅景象都面目全非。 系咁啊，仲有另外一个咧，就亦都系喺中央图书馆里边嘅，就一个老伯伯推住个轮椅入嚟，咁嗰个佢太太嚟嘅。OK， 咁啊推住入嚟睇，咁啊跟住嗰个太太坐咗轮椅度就问嗰啲咩嚟噶，咩相嚟噶咁讲，咁、个伯伯就走埋去我啲画度啦，系画嚟噶，咁啊你摆低个轮椅啊，我起身行过去睇， 啊 系，咁我觉得嗰刹那觉得，咦系咪画写实画都有一个医治嘅能力咧咁样，我仲喺后面影咗张相， 老公话喂咁点好啊，我咧买幅画翻屋企等你行下好喎。 即系我嗰刹那系我有感动咯，即系如果我哋平时有睇圣经，咦耶稣可以做到呢样嘢噶嘛，系咯，嗰刹那我咦好神奇啊，就咁样。 即系你估唔到你画一啲特别系叫现实派嘅画啦，系嘛，咁啊好似相嘅画啦，成个质素系能够带俾啲观众即系欣赏嘅人咧，有啲咁你意想不到嘅結果嘅真係嗰個心靈嘅互動，突然間佢同幅畫嗰個互動係好強， 開心嘅。我好多時繼續畫落去嗰陣時咧，我依啲畫面咧就成日都喺我即係腦海度會浮現出嚟嘅。我跟住再落去畫嗰陣時咧，我又覺得成個過程有乜嘢可以諗到出嚟嘅咧？其實呢兩年裏面，我諗成個市況大家都知道嘅啦，疫情啊，或者成個社會運動都好啦。我會想到一些就是我期望香港是什麼呢、迎難而上、安穩、再度啟航，因為以前是由一個、漁村去到金融中心，或者是我們有很多、爆發的力量，好像現在那個、奧運一樣蓄勢待發，下一步我們是不是力爭上游呢？我很多很多這些題目、其實都是在畫 的，還是很積極正面的， 是沒錯沒錯、我覺得是不是真的我上天天父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有这个智慧去即是找紧这些画面或者一些讯息。就是这样。 我觉得特别在逆境当中即是现在我们的逆境是两种逆，一个是疫情的逆，一个就是逆难而上的那种逆， 是真的很需要一些积极的思想的。你自己本身画好香港会有什么的大计和展望呢？ 应该分几方面嚟睇啦。第一就系我自己系一个业余画家，我仍然系找紧画好香港嘅题材，系继续画落去。咁基本上我而家安排紧我2022年咧喺中央图书馆咧做一个新嘅作品嘅个人展览。咁另外慈善基金我有一个好拍档啦，黄月梅女士咧，佢会同我一齐去筛选或者系揾一啲年青人或者系70岁以上嘅。我叫个老友记 哦，即系两个极端，一个系年青，一个即系40岁以下啦，系咪？ 40岁以下， 咁 一个 系70岁以上。我哋反而放弃咗啲40到69， 40到69系有能力自己去创造嘅。Okay. 我相信系咁样。 好， 但系呢两个极端同样系我面对嘅，都系唔轻易嘅。佢哋都会觉得系可能系真系有石自然香啊，我唔需要做咁多嘢噶，有一日得嘅我就自然会去做啦。是咁样嘅， 系 我都用咗好多力，都未揾到一个70岁以上，反而40岁以下我揾到。 但其实系有冇噶70岁以上？ 有嘅，有嘅，绝对香港有好多画家去到可能去到70岁，我想话俾你听，一个个人展览都未做过。 哦， 反而做好多好多嘅联展。 死啦！其实咧，可能70岁喺香港嚟讲都仲系好后生，但系佢可能佢嘅心境就觉得 系啊，冇错， 一个风烛残年咁嘅感觉咁系嘛？ 我试过见过一个70岁嘅画家啦，我话啊你好好，你作品可唔可以有冇考虑我可以慈善基金资助你喺我呢度做展览啦，系免费咁讲。诶，我唔得噶，咁样讲咗好耐之后，我都惊我自己借咗啦。咁啊，跟住有一次我见到佢喺网上边铺咗个佢18岁嘅学生嘅作品。哦、我第一時間就揾佢，哇！呢、這個學生好得，佢有冇作品啊？佢唔得住噶， 係，我唔單止自己唔得，仲要覺得人哋唔得。 咁、我又會即刻諗，原來你去揾一個老師 第时要有几出色，其实都好大影响。 系啊， 即系条路点行法。 喂，如果唔系我哋点话名师出高徒啫？真系嘅， 原来真系会咁样嘅。即系咪如果你太爆得太劲嗰阵时，个老师都顶唔顺啊，揿翻住你啊，可能系咁样。 喂。唔好少年得志啊！话俾你听，咪将来唔知点搞好啊！咁啊，呢啲老师就弊啦。 系啊，反而我最记得我自己嘅老师，我恩师啊，不止容老师啦。OK， 我系画画之后先再见翻佢嘅，我30年冇见啦。咁啊，佢成日提点我嘅就话，佢话佢呢几年几十年嘅创作嘅路程里边咧，佢见过好多昙花一现嘅。 嗯， 咁我嗰时唔系太 get 到咩点为之昙花一现咧，系原来系。有好的作品一次過，但是他的作品不可以繼續持續下去發展，這樣咯。 藝術就是這樣，是吧？我們往往看到，有些人作了一首歌，哇，很紅，跟著沒有第二首了，拍一套電影很好看，但是第二套就不行了，這樣，藝術就是這樣。 沒錯，我很認同就是，我們要怎樣持續地去做好你的題材，這樣咯。 呢个系唔简单嘅事情嚟嘅， 咁呢个系继续头先讲嘅慈善基金我会做嘅嘢啦。另外画廊就系、是、我其实应该系旧年啦，我已经安排咗好多马来西亚嘅画家啊、加拿大嘅、澳洲嘅嚟香港，只不过疫情全部嘅我哋马来西亚封锁城啊，你哋就行得街啫，我哋点样飞嚟啊咁讲，咁变咗系可能去到出年咯，即系我想画廊就系可以有一笪地方就系、是、引入外国画家同埋香港画家去。国际平台咯， 但系会唔会嗱？你觉得画好香港嘅人本身自己，佢识欣赏到好嘅嘢先。如果嗱，我个人系好灰嘅，我睇嘅嘢就好灰。好似头先我开场已经讲啦，喂，嗰间屋已经冇咗啦，剩翻四支桩喺度，你又见到竟然系好嘅根基。 有旧年我喺中央图书馆做画展嗰时候，有个画家入嚟问我，佢话你净系得正面嘅啫咩？你里面冇负面嘅啫咩？我有噶。你冇血淋淋嘅咩？我有嘅，但我唔选择做呢样嘢。我如果你有个朋友欣赏你的作品，佢会唔会带一幅血淋淋嘅画挂喺度听到啊？我话我有噶，我脑里边有呢啲谂法嘅，但我唔选择画出嚟咁解。 系啊，咁嗱，即系等于咁啦。我觉得呢个世界，睇你嘅选取系啲乜嘢。如果你要喺一啲唔靓嘅嘢里边再加。多幾滴墨落去咧，這個世界咧永遠都係醜陋嘅。但係你喺啲靚嘢嘅裏邊再美化佢咧，俾人睇到嗰種賞心悅目，豈不是一件好事咩？ 係咪？咁另外我仲有個身份咧，就係、是、一個法國畫會香港嘅大使。其實舊年咧，我已經係推薦咗十幾個香港畫家去咗呢個國際平台，咁希望更加多人認識香港嘅畫家、香港藝術咁樣咯。 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阿李廣添博士咧，未來啊，繼續咧都係。去畫好香港呢嘅好事嚟啊！咁啊，要多謝你今晚 一切會有神嘅安排。 好啊，多謝你今晚嘅分享。咁啊，咁呢度咧就要同啲聽眾咧就要講聲暫別啦，因為今晚咧係我暫時嘅最後一晚，因為咧我要翻內地有啲嘅事情要處理啦。咁啊，直至到咧12月咧，我哋先翻到嚟咧，同大家繼續開麥嘅。咁啊，要多謝咧由3月份到而家一路支持我星期三晚嘅呢個嘅廣東廣西嘅節目嘅。咁啊，林以樂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咁听晚咧，我哋会有黄宗显医生、吴小华同埋吴月桥咧，去讲个题目叫做《香港的害虫管理》嘅。最后要送一首歌，亦都系阿李博士好喜欢嘅罗文嘅《狮子山》吓。 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 大家。